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对今日成奖获奖人劳动英雄功勋国家合唱团顾问作家崔俊金同志逝世时28号向死者灵前送花圈深表哀悼。